妈妈牵着你的手回家，睡在温暖花开的天堂。还是你比他懂得，趁我比他依恋我，什么都需要我，无奈你有多么久，后我未可开发结果，陪着你比他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，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近日，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、公安部、财政部联合印发《毒品违法犯罪举报奖励办法》，毒品违法犯罪举报经查证属实，最高可奖励30万元。近日，司法部等三部委印发办法，明确了以随机抽选为主、以个人申请和组织推荐为辅的人民陪审员选任方式。26号，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成立，特聘32名中外专家为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首批专家委员。北京站已进入了客流高峰期，单日可发送15万人左右，主要以学生流、旅游流和短途客流为主。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26号所进行的比赛当中，中国选手再获6枚金牌、8枚银牌和5枚铜牌。截至目前，中国队在奖牌榜上以78金、59银、37铜，总数174枚奖牌位列第一。近日，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下发通知，宣布从9月1号起开始实行限时网签，即当月销售当月网签。奥运功能区将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交往活动聚集地，十年举办各种大型赛事演出及高端会议展览9100余场次，接待中外游客超5亿人次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FM 九六九。 1990年，摇滚乐的兴起、亚运歌曲的创作是当年内地的音乐主流，在内地已经逐步形成了民歌、摇滚乐、早期原创流行乐三足鼎立的形式。大家现在所熟悉的孙楠，在90年推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《弯弯的月亮》，但是孙楠真正走红还是从之后的《红旗飘飘》和《不见不散》开始的。一起来听到的他的第一张专辑的歌曲《弯弯的月亮》。 流在我的心。

我看不见你的飘扬秀发，我也看不见你的深情眼睛。 亲爱的，对不起，我不能陪你寻找天边彩虹，我不能伴你经过山谷流星，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，你们说得出来，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油的，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渔人码头，熊天明的歌曲总是真诚而透着忧郁，清亮的嗓音很具有穿透力，又直捣内心的射线，词曲都非常的出色，把艺术性和流传性做到了完美的统一。而开篇的海浪与海鸥的声音，一下子就把听众带到了那个叫时光的码头。 时间是码头，它收留我停泊，满载的渔火，原来是你我拥抱的失落。在爱情的码头，燃烧我的船，跨越的时候，你疏忽错过我分心的梦，会不能回头，天他会愿意帮我，你在何处漂流，你在和谁厮守，我的天涯和梦要你挽救，我也不能回头，天要伤我多 给的寂寞。

是你，我用好多年来说明，爱情需要狠心很努力，爱你有一万个原因，我相信一定会有幸福的一天，那一天 在经过一年的沉寂，内地歌坛在92年开始走入了一个新的篇章。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，音像制作行业逐渐摆脱了单一的国营计划经济的模式，开始了多元化的发展。陈明在92年推出的《寂寞让我如此美丽》可以说是当年被狂卖的一张专辑了。一起来听《寂寞让我如此美丽》。 寂寞让你如此美丽，并不需要人探望你的委屈。Oh yeah。

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。

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最贴心的副驾，969车舞飞扬。 青藏高原是不少人向往的地方，不少人希望在有生之年都要至少去一次，而且是自驾游，开着自己心爱的越野车，在高山上穿越，走最长的路，看最美的景。在我们的印象当中，能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通行的车辆应该都是硬派的越野车，典型就是丰田陆巡、普拉多、吉普的牧马人等等。但如果说在川藏线上出现最多的都不是这几款车，那你们猜会是什么车呢？没想到经常穿梭于川藏线上的那种泥泞大道的居然是五菱宏光。我们知道五菱神车擅长漂移，擅长挑战各种路，各种超跑，却没有想到居然还能越野。那么为何川藏线上会出现那么多无所不能的五菱神车呢？作为一项主打 MPV 车型的五菱宏光提左车，全新售价才5.98万，即使是二手车也才10000左右，这对于农民家庭来说非常划算。而且藏区的众多公共交通工具，特别是城镇之间没有公交车，就只有这种载货载客两用的五菱宏光小面包。明明是七座的车，一趟甚至可以拉上10多人，虽然严重超载了，但是貌似是本地市场的特点，这让很多其他的朋友可以用少量的费用达到两地交通的便利。光是从该车的成本以及藏地本身的人员环境，就确定了五菱宏光在藏区交通市场的重大地位，载人载货两用，非常有力地满足了藏民家庭的各种便利。藏民常年开着五菱宏光跑川藏线这一条路，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条观光大道，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他们家乡的路，走自己的家乡路肯定是眯着眼睛都没有问题了。相比较川藏旅游车最多的，就要数丰田系的越野车了。就拿普拉多来说，一台新车至少要50万以上，二手的也要20到30万。相比较来说，这车成本太高，而且虽然是七座，但是没有五菱宏光的车内空间宽敞，轻松的旅行丰田越野车绝佳，但是要藏民家用，那可就有点鸡肋了。跑过川藏线的车友都流传着一个传说，如果在川藏线上开着普拉多，能超你车的可能不是牧马人，而是五菱宏光。川藏线上的神车为何是五菱宏光？你是怎么看的呢？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969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-2200。

你心里永远留我。 中作意

忘记我。朋友啊朋友，你可曾记起了我？如果你正承受不幸，请你告诉我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我的爱有那么多，谁来